Thank you. Thank you.

아나둠바눔우가미담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린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눔우가미담막도가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린미다루이상마다마스탄간살본아루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아루아리우스님다헤이온아나둠바도우가미담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偷偷秘密。 我那春天， 迪迦阿比。 我那春天， 迪迦阿比。 我那春天。 睡梦中追着和煦的风，列车一起动，火车声轰隆隆，一会儿天边光，一会儿城市走。黑马色白的风梦，黑马色白的梦，黑马色白的风梦。 交换着深藏的泪坠。今天是一个没有头痛的一天。 美丽佳水，龙君那些醉多情可醉，后悔呀的形象对，心比那么浓啊一朵胸可愧，狼儿把泪旁滔啼，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棍那一朵在心底。 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郎，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郎，我好把杀鸡嘛大林撒花莲，父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啊，咖喱咋看咖那边诺斯那个巴兰，咖巴兰马上你去当吉兰，咖巴兰马上你去当吉兰，不好把杀鸡嘛大林撒巴通啊，Kamu ay to zana ay bao samarao Kakaliza kang kanabinos na kabalan Kabalan masang nijitanggilan Kabalan masang nijitanggilan Bo sa ji ma ta lin sa ti bo ke mo ai to za na ai ba o sa ma rao ka ka li za kang ka na bin nos na ke ba la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各位观众。